第94集，想要靠得更近。吃完饭，任毅返回中队，然后带上几个人一起去了红林体育馆。红林体育馆约莫是十年前建的，是比较常见的中空蛋形结构。当年的消防设计就是他们中队参与完善的，之后他也参与过几次大型活动的安防，对这个体育馆还是比较熟悉的。不过平时的活动最多也就是出两辆消防车待命，多半是这段时间出了好多事，上面比较紧张，要求双倍的消防保障。由于节庆期间是出警高峰，他们本来就需要在中队布置足够的行李，现在还要分来体育馆一部分，至少需要三个中队协作了。检查的时候，孙定义颇为兴奋地说， 任队，我能悄悄把我对象带进来吗？他可喜欢宋俊涵了。 啊，别声张。 遵命遵命。 哇，这个组合也来，他们的歌可有劲了。 高格看着体育馆上挂的超大幅宣传海报， 宋氏传媒旗下本来就有好多当红歌手，还请了一些嘉宾，这次演唱会的目标是筹款1亿，我看是轻轻松松的。 仁义的眼睛不断地在承办公司提交的流程方案、消防预案和现场之间来回移动。 把无人机放上去吧。 孙定义放出去了无人机，绕着体育馆盘旋。他们考察了三个小时，仁义才满意地说， 不错，我都没挑出什么大毛病。 你住院的时候，我们和王队长反反复复不知道改了多少次，就怕你出来觉得不行。 还没结束呢，我要晚上再来看看，白天和夜晚也许能发现不同的问题。 是，附近有个涮羊肉，老字号，可好吃了，咱们去吃个饭，回来天不就黑了。 好啊，走走。 周三下午，龚应贤来中队接上仁义，两人驱车前往医院。这家私立医院距离凤凰中队有将近20公里，跟从前过个马路就能回家的便利自然是不能比，但也不算很远。路上，仁义问起他们对刘大勇的调查。 找到了他儿子和他的一个表弟，正在进一步调查。他的那个表弟就是当年跟他一起偷油的，但刘大勇入狱的那一次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被抓，可能是跑了。我们答应不追溯当年的事，他才承认他也记得有那么一回事。 他记得多少？ 毕竟是18年前了，有限，我们正在引导他回忆。不过他帮我们确定了是哪一个加油站，只是那个加油站早就不在了。我们也在翻当年的车辆记录、中石油的雇员记录，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。 刘大勇说的那个桶，我印象中应该是作为证物保存了，至少照片还留着。我当时没留意什么刻度线，我回去翻一翻。 等过完元旦，我们把目前为止的所有线索集中到一起，重做火灾调查。 好。 谈话间，他们到了医院。私立医院的气质和公立医院截然不同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没有焦虑匆忙的神色，甚至没有四处弥漫的消毒水味。如果遮住医院的牌子，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高端的研究所。接待龚应贤的人早已经等在门口，一个医生带着两个护士，医生十分恭敬地含腰致意。 龚博士你好，好久没来医院了。 你好，这位是任队长，我在电话里已经向你说明了。任毅，这位是韩医生，他的老师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，平时的治疗和康复由他负责。 哈，任队长您好，龚博士提到的我老师是国内脑科泰斗级的人物，在国际上呢也很有名气。他老人家在几个医院挂职，也经常出差，平常不常来这里。但您父亲的所有情况我都会及时跟他沟通的。 任毅有点懵，他以为他爸就是来养老的，没想到龚应贤真的打算让他爸治疗，还找了个这么厉害的医生。他疑惑地看着龚应贤，龚应贤神色如常。 走吧，进去看看环境。 韩医生带着他们把医院大致转了一圈，仁义从来没有进过私立医院，被里面的豪华程度震撼了。 各种精密高端动辄几百上千万的仪器频频令人啧舌。韩医生最后带他们看了一下病房，给他爸安排的是一间80平米的豪华病房，所有设施一应俱全，比五星级酒店还要高档。哎，这个病房快跟他家差不多大了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把龚应贤拽到阳台。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咱们之前说的不是这样啊。 有什么不对吗？这里环境很好，会有专人照顾你父亲。 啊，不是，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，这太奢华了，这是住院还是度假？我真的不能接受，就算我接受了，我爸也绝对不会住的。 为什么？我只是希望你父亲得到好的医疗和照顾。 应贤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真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正常消费的话，一天不得好几千，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好意。我爸是退休干部，老古板，他更不行。我要让他住这里，他肯定要骂我是不是收人钱了。 龚应贤皱起眉不说话了。 要不我还是送我爸去养老院吧，我肯定找一个好的，这你不用担心。 可我们不是朋友吗？ 仁义心里一软，他抓了抓头发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一面为龚应贤的好意而感动，一面又觉得为难。平时蹭龚应贤几顿饭都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平白接受这么大额的馈赠，无论是从朋友的角度还是从他职业的角度，都不是一件好事。可是看着龚应贤失落的模样，他又不忍心拒绝。龚应贤扭过头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眼神中有难掩的落寞。 仁义，我有很多钱。 仁义一怔， 但是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 龚应贤垂下眼帘，午后的阳光投射在他完美的侧颜上，就像一道圣光突然赋予了雕塑生命，那被精雕细琢的面部线条非凡而又生动。他缓缓地说， 如果能为你做些什么，钱就会变得有意义。 仁义顿觉鼻头一酸，竟有一点想哭。他为了掩饰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捶了龚应贤一下。 哎，讨厌，干嘛对人家那么好吗？ 这样吧，我让他们换一间普通病房。 我 不准再推辞了。 龚应贤定定地凝望着仁义，那眸中流光溢彩，就像被注入了阳光的碎片。仁义无法拒绝这样的眼神，无法拒绝这样一个人。他难抑心中那汹涌的情感，突然伸手抱住了龚应贤，两手横过他的肩膀，轻轻拍了拍。龚应贤愣了愣，却在回神的瞬间也伸手搂住了仁义的腰。以两人的身高差，仁义刚好将下巴舒服地卡在龚应贤的肩膀上，他小声说了一句， 谢谢你。 仁义道完谢，发热的大脑也清醒了几分，顿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想不着痕迹地退开，可背后的手却还固在原位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让他无法动弹。龚应贤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他知道他该松手了，可他不想松手。为什么只要这个人一靠近，他就想要靠得更近？龚应贤有许许多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冲动。他从来都没有过适龄的朋友，难道交朋友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也许为什么根本不重要。如果他不想松手，他就不松手。如果他想做些什么，他想做什么？